福气观世音菩萨一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与普时但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失父母乃及亡失兄弟姊妹是人年纪长大事益父母及以坚丧不知落在何处生何世界生何见状是人一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点一乃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此乃地藏菩萨本愿经德慧亡者自闻尤其是我们做人一岁两岁有些不幸不见了个父母了当到将来大过十一二十岁能否记忆母亲慈容记不到记不到了有没有办法见得翻自己亲生那个父母有哪个人能够令我们见呢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有神力而且管理这个有冥界管理这个地府所有人投胎都是从有冥界那时来投胎上天上人做畜生做恶鬼乃至入地狱都是由这个有冥界所管理因此我们求地藏王菩萨地王一查就知道了你的母亲啊两三岁的时候已经亡了但你的母亲现在上天是生人如果你超度都可以将三宝的力所谓佛宝、法宝、赞宝三宝这个无漏的功德能到有漏的罪业因此你将三宝力可以令这个亡过去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朝圣但这件事对哪个人讲呢其实对未来众生讲当记者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与地藏王菩萨得业相齐大家都是这么大神通大家都是这么大愿力大家都是这么大慈悲来救苦救难不过观音菩萨在人间救苦救难多地藏菩萨最有冥界在这个地府里行俗话叫阴间救苦救难多所以释迦牟尼佛再对这个观音菩萨讲并服持观世音菩萨因为未来世不要讲现在讲未来的事现在脱离天脱离天呢没神通的人都问到脱离天个个呢都见佛嘛当而来灭道以后叫做未来世第一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不论他是男子也好女人也好他都有父母嘛不是天生不是地长的嘛是父母养育的所以这个男子女人呢或者不定之前预报小孩子一出世了十月就怀胎三年预报怀孕的时候怀十个月有些是九个月大部分都是十个月 十个月怀咗胎之后呢就出晒，出咗晒啦，食乜嘢呢？你都食饭啦，冇咁快出去，要食鱼啊，食父母嗰个鱼啊，啊，咁啊鱼啲时候呢，古人讲三年抱鱼，现在唔需要三年啦，多数都食一年呢，嗰个鱼就断鱼啦，啊，我单你食三年，或者一年，或者两年。墨鱼捕食啊，咁样咯、哦，父母都唔在晒啦，父母唔在晒啦，后来长大，你记得啦，记得父母嘅慈容啊，啊，记唔多嘛，所以慧云罗和尚咧，佢啲母亲啊，生咗出嚟都唔够七日咧，佢啲母亲就命中啦，所以慧云罗和尚出咗世之后，不见慈母之面。后来出咗嫁做和尚咧，有想见慈母嘅愿，咁样咧到嚟发现咧就朝五台山，由普陀山散步一拜，拜到普陀山足足拜咗三年，啊拜到普陀山，咁咪遇到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咧改自己嘅名叫做文吉，话你朝五台山。做乜嘢啊？话我生不见母面，我想见翻自己个母亲个面貌。哦，你呢个孝心都难得。咁样三年都未曾见呢。后来抛到呢个阿育王，抛到阿育王呢就拜舍利，拜舍利就研咗只手指，嗰只手指研咗啦，第二日呢佢哋入定，就定中呢。就骑咗条龙，嗰、那个龙咧就飞到天上呢，摩尼宝殿。后面咧就见到自己嘅母亲啦，母亲啊，你嚟啊，我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嗰、那个母亲就压埋个头啊，佢就醒咗嚟啦，出咗定。咁样然后见一次母亲嘅面，唔知咧，否则我相信啊，罗和尚120岁都未曾见母亲。是一次见到，见到自己的母亲已经朝圣了，就摩尼宝殿。摩尼宝殿呢，一个兔尼殿，一个道出陀殿。道出陀殿、兔尼殿呢，都是摩尼宝山，摩尼宝殿。所以这个殿呢，就是供殿，供殿是七宝摩尼宝所成的。自己的母亲呢，就摩尼宝殿，已经上了天了。所以出家人你话唔孝顺系假嘅，你在家人哪里有咁孝顺？在家人啊，做一个七，七个七，做人就算数啦。嗰、那个父母在边事唔知道，出家人就唔同，出家又超度父母，见到父母生在边个地方，啊，从此以后，富人罗成嗰个心就安乐啦。啊，自己嘅母亲见到啦，而且生在呢个摩尼宝殿，系生在天上。因为他骑着龙向上升，人的头顶向上升四百由旬、啊、42000由旬、啊、四天王天、啊、84000由旬、啊、兔里天、啊、再向上就夜摩天，再向上就道率陀天、啊、所以慧云罗和尚的母亲、啊、可能生到这个道率陀天，生了道出陀殿有什么好处呢？将来弥勒菩萨再来成佛的时候呢，下生弥勒成佛呢、啊、跟着你向弥勒说法，现在弥勒菩萨没人成佛，或者一个菩萨、啊、将来呢成佛就是弥勒佛，弥勒佛一说法呢，所以受记你作佛，现在他做菩萨只可以向他说法，未可以受记的成咗佛，可以受人自己嘅，喺自己都未曾成佛，点可以受记你成佛啊？但系成咗佛之后，然后先受记人成佛嘛。所以弥勒菩萨将来成佛的时候，叫龙华三昧，第一昧说法受记嘅人呢，八万六千人， 啊，大要飞咗八万四三千人，但系三会之八咧就八万二千人受其作佛。所以咧，假如有个男子系女人要去抱嗰阵时啊，就忘失父母啊，或者唔系要去抱，我都要抱以后三岁，三岁咧都唔知道咧。你知道三岁嘅事啊？人人都有三岁，三岁的时候你是咩样子啊？你见到父母嘅三岁的时候见到父母嘅相貌咩相貌都唔知道嘛？话三岁就忘失父母，话五岁都未曾有自觉咧。我哋唯一七岁就有自觉啦，七岁就气管嘛，八岁就读书嘛，七岁的时候气管啦。嗰、那个先生啊，揸实我只手指啊，而且呢个人次坐圣君线咧，我哋都能记得咧。七岁嘅事情记得，啊六岁五岁就唔记得啦。所以三岁五岁忘失父母，父母咩样子唔知道啦。十岁咧，十岁以下系咪有啲记得，有啲唔记得啊？有啲十岁以下忘失父母都唔记得啊。忘失父母嘛，忘失嗰个生父生母啊，乃及忘失兄弟姊妹咁啊，或者父母在行，但系咧，少年的时候兄弟是骨肉嘅，唔容易做兄弟嘛，兄弟红气连枝嘛，红包嘅兄弟，姊妹又红包嘅姊妹。啊！红包啊，姊妹，若果三岁五岁忘失咗咯，自己亦唔知道是咩样子。嗱、啊，忘失兄弟姊妹，我自己军人啊，后面啊，从大陆我哋香港嚟，第一个步骤啊，就到呢个大屿山，大屿山至咗六湖，嗰阵时开到和尚嚟，开到和尚嘅法器就讲地藏经。又打地藏七，打七剑刚正嘅，唔系单单刚正嘅，刚正系两个钟头，打七咧上午两个钟头，晚上两个钟头，下午咪打七，下午刚正又两个钟头。做一个地藏嘅法会嘅，对人人咧就超到过去嘅先人嘅，我又写个牌位超到嗰个母亲嚟嘅，啊，谁不知咧？嗰日咧在梦中咧，就见到啦，见到过去忘失兄弟姊妹，唔系忘失兄弟，唔系忘失呢个妹妹，忘失呢个姊姊，见到啦。见到我啲母亲啦，啊，拖实嗰、那个，拖实嗰、那个，嗰、那个姊，嗰、那个姊咧都系，四尺高咁样开落嚟，但系我啲母亲唔知个讲法，即系叫我。你唔使超到我咯，你超过到我已经超到好多次啦。你个姐姐啊，俾人超到，你超到咧。嗰阵时啊，我哋认识姐姐嗰个相貌，当然发梦唔清楚，知道有一个咧。如果唔系嗰次发梦啊，我都唔知道我个头上有个姐姐嘅。啊，四五岁嗰阵时死咗，所以母爱的是难得。死了之后咧，佢都还挂埋佢啲儿女，超度啦，都还咗超度，唔系一份咁样咧，所以忘失呢个兄佢咪带，忘失姊妹呢、这个骨肉兄弟姊妹啊，都有啲感情啊，所以忘失兄弟姊妹。是人年纪长大，事益父母，呢、这个人啊，后来小孩子都唔知啦。后来年纪大咗啦，长大二十岁系嘛，十五六岁乃至二十岁，二十岁长大。以而家嚟讲咧，男子三十而立，应该三十岁就长大。但二十岁的人咧，称为长大。是人年纪长大啦，系咪有啲有啲人性嘅，有啲心事嘅，嗰阵时就事业。事忆呢个亡者嗰个父母，事忆过去个父母，先父先母事忆，又事忆呢、这个兄弟姊妹啦， 及之见熟，知你的兄弟姊妹，不知乐在何处啊？我的父母生时离别，我知道佢乐在何处，或者去咗美国，去咗奥地利，去咗奥地利，都知道嘛。今日咧，离开呢个世界，咁样必定有乐在何处？乐在何处咧？如果知道佢乐在何处咧，自己嘅心咧就安乐啦。知道佢生在何处咧，可以寄封信俾佢啊。你唔知道落到何处咧，连地址都冇，你想寄信都冇得寄，你点样寄？你知道佢落在何处嘛？所以咧，不知落在何处，就有啲难过啦。山河世界，世界啊，世界个范围好广嘅。我哋唔好，而家我哋做人呢、这个人嘅世界，做鬼有鬼嘅世界，做畜生有畜生嘅世界。一个做蚂蚁啊，蚂蚁个角，佢哋一个世界。即系南摩一梦，呢、这个就南摩个角，南边呢个阿是呢个角，呢、这个就蚁个世界。所以咧，到底我啲父母啊，生在边个世界咧？生在天啊，生在人啊，生在饿鬼啊，或者入地狱咧？呢啲通通生成为世界咁。生何天中，或者我的亡父亡母啊，先父先母啊，生在边个天呢？一个生在道则陀天好咯，趁佢弥勒菩萨啊，系咪？唔生在道则陀天，生在土地天好啦，趁近大释天王啊！还有呢个四天王天、夜摩天啊、六欲天，系咪我的父母啊？生在何天？点解讲六欲天呢？因为这个六欲天有男有女，有天王，有天子，有天女，亦有配偶嘛。所以我的父母呢，生时的父母可能死了，生在天上，生何天中。世人若能苏化地藏菩萨形象，我们一个凡夫又在肉眼见不到过去的父母生在何处。我哋靠咩功德呢？当然咧，求大力人咧，大力噶有好多神，有啲神有啲功德嚟，有啲神冇功德嘅。所以我哋求人都有求大丈夫，我哋求神咧求个大力嘅神啊！我哋应该咧求边个咧咁啊？应该求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应该求地藏王菩萨啊，大愿地藏啊！大愿愿拔众生的苦嘛，所以我们应该求这个地藏菩萨。求地藏菩萨怎样求呢？我们见都没人见到啊，想见啊，可以扫啊，用泥巴来扫那个地藏菩萨扫出来啊。自己不识扫可以请人扫了，扫啫，扫用泥巴来，用这个木头来丢，用泥巴来扫。画啊，用纸来画，用笔来画嘛，将个地藏王菩萨画出来嘛，画出来就容易啊，查到果都可以噶嘛，搵个地藏菩萨个像，我哋画啦，我哋而家做上边行工啊，上咩课咧？我哋画菩萨个形象，喺边个画得好，即系只都可以画噶嘛，将地藏菩萨画出嚟噶嘛，嗱，画数画地藏菩萨嗰个形象嘛。扫菩萨、画菩萨，这个有功德嘛？那系啊，本来菩萨都冇嘅，一个泥巴，你将泥巴做咗个菩萨啦，你功德几大啊？个泥巴都有功德，本来嗰阵纸啊白纸嘅，白纸嘛，冇观音、冇地藏菩萨啊！我哋一画画出个地藏菩萨，哦，咁样嗰个纸都有功德咧，嗰阵纸咧都有福嘅，画咗地藏菩萨，呢个纸咧。是名贵的字啊，所以耶画数画画地藏菩萨形象，画了之后啦，咁我哋画咗地藏王菩萨形象，地藏菩萨知唔知道？知道，知道咧。将来你见地藏王菩萨咧，或者你在阴间，或者在地府，你所见地藏菩萨就是你画嗰个地藏菩萨。你画个丑样嘅就地藏菩萨就丑样。 畫得好人咧，地藏菩薩就好人；或者畫得肥嘅地藏菩薩就變得肥嘅；畫得瘦嘅地藏菩薩變得瘦嘅。你畫嗰個地藏係咩樣子？你將來跑到地府見嗰個菩薩咧，見地藏咧又係咩樣子？呢個就感應道教嘛。西日南數話地藏菩薩形象嘛，乃至文明，乃至都係超略之詞。有時未曾有地藏菩薩形象，俾我哋做一個模型。啊，冇模型，要點樣畫咧？咪畫唔多，畫唔多以文明嘛。啊，乃至文都有地藏菩薩嘅名。邊個講啊？佛境都有講，釋迦牟尼佛講。菩薩之中咧，有一個地藏王菩薩，乃至文明，一漸一乃文明數像。嗰陣時咧，數出個地藏像，我哋可以用眼見。咁樣咧，又可以文明用口嚟念，又可以用呢個身嚟頂禮。不過頂禮菩薩要恭敬啊，五閪後地，兩隻足。兩隻手，一個頭，五閪後地之城頂禮，還要足冠，冠得菩薩清清楚楚，後面接觸鬼命禮，咁樣你就共得啦。咁樣咧，我哋想見過去個父母，過去個兄弟姊妹，我哋頂禮地藏菩薩，求地藏菩薩令我哋得見。是人見熟，假人業故。堕恶取障，今日你呢个见熟噶，在地狱受苦啊，你哋见唔到。咁啊，地藏王菩萨咧，有善能令佢离苦，方可以上见。是人见熟，假就假设之词，假知佢引佢作业之故，生住作业，有好多人生住都作业噶。有啲噶做生意唔识去做啊，做个烫鱼郎，做个烫字郎。想賣屠夫賣肉的咁樣就作業啊！一日都唔得燙呢度魚，一日呢都唔得燙呢度芥鵝鴨，一日呢都唔得割呢度豬肉牛肉賣俾人，拉咩作業啊？或者有啲嘅作業做啲不正當嗰個事業，而家是作業啊！或者做正當嘅事業咧，可以呃人賣假貨咁樣咯，害國家錢嚟賣呃人咧，而家是作業。家人業故墮惡取者，你啲亡父亡母啊，兄弟姊妹啊，生住作業噃，墮咗惡取，地獄就受苦啊，地獄嗰面見唔到啊，人間呢個監牢啊，入咗去都見唔到，何況你個地獄，地獄嘅鐵門點樣入啊？地獄入面有火，你敢唔敢入呢？所有罪人都被火嚟烧，烧到呢糊里糊涂，俾你见呢见唔清楚啊！所以呢堕落呢个地獄嘅就见唔到啦。堕落做鬼啊，亦唔容易见啊！做鬼重恶鬼啊，係咪？或者做畜生啊，亡者父母啊，都做至高牛羊做畜生嘅。咁样就堕恶取者。戒当接受，当呢个三恶取啦，戒佢作业，论劫嚟受罪。一劫啊，小劫、重劫、大劫，三个劫系咩劫呢？但系小劫咩都不简单啦、人寿一百年赚一岁，赚到84000岁；人寿一百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个小劫啊。当劫嚟受罪啊！成之男女兄弟姊妹苏化地藏形象占乃功德，有功德啦！你塑地藏菩萨，画地藏王菩萨，一占一乃地藏菩萨，一日拜10拜，拜100拜，甚至无拜1000拜，日夜咁样拜，占乃功德。这个功德就为亡者。过去个父母兄弟姊妹嚟拜地藏，将地藏嗰个神力嘅沉积解脱，出咗地狱，唔做鬼，唔做畜生，解脱地狱饿鬼畜生之苦。 三个人听众，他们也地藏王菩萨呢，无漏功德，灭呢亡者有漏个罪啊，无漏功德灭有漏个罪，无漏功德又能够赞你有漏嗰个福啊，有漏个福就方人天福啦，唔系无漏个福，无漏福个涅槃啊，到咗彼岸呢，方人天个福系有漏个福，地藏菩萨无漏功德灭你。有漏的罪，赞你有漏个福，生在人天上，受星妙乐。虽然在人天上，像地藏菩萨嗰个神力送你到人天呢，为上宾、备宾，在人天上呢，享呢个星妙微妙之乐。世人见数而有福利，以生人天者，或者啲过去父母兄弟姊妹啊。见熟了之过去父母兄弟姐妹，他自己本人有福力，已经生在人天，受时性微妙之乐者呢，是不是我们啊，我们那个子孙为父母来顶礼地藏王菩萨，为过去兄弟姐妹来顶礼地藏王菩萨，是不是他都生在人天路上啊，那段时间有冇功德？有福上加福，乐中再乐，即成之啊！数码地藏菩萨个功德，一沾一赖地藏菩萨功德咧，转赞圣印，令呢个亡者不但在人天受圣妙之乐，而且赞其出晒嗰个圣印，将呢个有漏人天之乐。变为出晒无漏嗰个圣印啊，有漏无上嘛，无上功德变为常智，嗰个涅槃嗰个圣印嗱，转赞三成圣印，圣印者就讲三成，声闻成、见觉成、菩萨成，三成，三成就一成开出嘛，以一佛成分别出三嘛，咁啊三成咧就能够了生死啦，得涅槃啦。由晒间嗰个福转赞为出晒涅槃三成圣印嘅福，嗱转赞嗰个圣印受无量乐哦，嗰阵时咧将呢个有漏嘅福变为无漏嘅福，无漏涅槃嘅福，其乐嘅就无量无边啊！嗱，受无量之乐，是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念地藏。形象念其名字妄以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配告世人坚熟上界，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趁令世人以至世界坚至坚熟，将来爱为亡者扫地藏、抹地藏、占乃地藏这个功德呢，咁样加而亡者冇福，将菩萨的力咧生人天路上，假如亡者有福以生人天，转赞生成圣印，得无漏无量之乐。咁样咧，但未曾见面啦，见面啦，见面咧，咁样就多啲功德咯，系嘛？知道就好咯，而家再见面啦，世人你想见面咧，更能三七日中。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一三嚟占赖地藏形象啊！礼拜神供养，我哋有个神态嘛？呢个神态可以供养地藏王菩萨，唔系一定要用钱嘛，唔系用钞票嘛，我哋用呢个神态嚟一占一赖地藏王菩萨，呢个神供养，念其名字好供养咧，你有气嘛？你有舌根嘛？你懂会讲话嘛，懂会念嘛，那段时间大声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是口供养嘛，所以我们把口要收来，用把口来念菩萨名号啊，的确你要受受你那个口业嘛，口供养嘛，念其名字满以万遍，满以万遍呢啊，这个甚供养啊，我哋念菩萨嘅名号， 我哋个业障消除，我哋业障几多？万罪啊！我哋有无始劫以来，万罪都有消除，所以你念菩萨个名啊，要念个万遍，念一遍灭一罪，念万遍灭万罪。无始劫以来有几多罪，你就念下几多遍啊？简单的讲啦，讲万遍，大而言之，就念完万遍。念到万罪消除，万罪消除耶，到念菩萨的名字能够灭罪，能够增福，亦能够增福。万罪消除，万福平增。嗰阵时耶，罪灭福生啊，菩萨欢喜啊，当得菩萨现无变身，地藏王菩萨见到你万罪都消除，万福平增啊，菩萨咧就显灵啦，现嗰个无变身。无变身的法身呢，平常见地藏菩萨手扎这个色像，扎这个明珠，戴毗卢摩毗迦沙，这个应身菩萨啊，这个应身的菩萨啊，还有这个法身啊，法身是无相，法身呢无有变在啊，法身是遍满虚空，菩萨呢就当然无变法身啊。法身遍满虚空呢，某个地方不遍的，天堂就遍，地狱就遍，人间就遍，恶鬼就遍，此国土遍，他国土遍，尽虚空遍，法界就遍。像菩萨这个无变身呢，那阵时呢，从菩萨无变身之中呢，身中就有你那个亡者父母兄弟姐妹，你不可以离开菩萨那个无变身。当然我们做人不论你什么人，你不可以离开虚空，在虚空呢你肯定找到的，在美国的虚空、英国的虚空，是不是悉尼国的虚空、法国的虚空、在祖国的虚空都找到你的。所以你菩萨现了你的无变身呢，你就在无变身之中呢，就像你那个父母兄弟姐妹，我们现出来啊，现出来啊，具足而觉是人啊！你的见熟噶，父母见熟，兄弟姐妹见熟，啊，生在边个世界啊？天上人间生在好个世界啦！嗱，见熟生界，默以梦中呢，菩萨现大神力，亲令是人。咁样菩萨讲咧，讲俾你听咧，你都未曾见到你的见熟噶，啊，咁样讲你想见啊？咁样或者在发梦之中啊，菩萨现一个大神力，亲领菩萨自己亲身啊，领即系用只手嚟胁攜你。当你到呢个天上，到呢个人间，到边个天宫呢后啊，天宫呢个世界，见至见熟，见你个父母啊，见你兄弟姐妹，见至见熟。所以咧，过去五代。陈行到五代呢，唐朝的佛法是黄金时代最好，唐朝以后就有五代呢，陈行五代，五代那时啊，比就有个邓氏女，她的母亲呢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亡了，后面由那个伯父来养大她，她日夜就想念那个父母，相问父母相来相去都相唔到啊！佢就见到出家人就问：啊，话大德，法师，我点样可以见我啲母亲？啊，嗰啲法师就讲啊：你想见母亲啊？哦，咁样有一个办法，地藏王菩萨愿力再大，慈悲心再大，你一心嚟南无地藏王菩萨，咁样你念啊，咁样啊，你念到相应嘅，你就见到啦。哦，后来呢，那个李邓氏女人，没见来，她就做一顶袈裟呢，就报答这个和尚。她说，我以你那个教，再见我的慈母的容颜，我现在什么都没得报答你，我现在做一顶袈裟来报答你。这个和尚呢，都未肯接受。我叫你念地藏菩萨， 你點樣見到你都忙忙忙冇嘅？佢就係咁樣咯。我念得又一夜咯，個名就發夢咧。我哋在呢個沙門，即係沙門，沙門嘅地藏菩薩，沙門嗰個背嗰時孭咗我，一直向上飛，飛到49重呢個摩尼寶殿咧，好多天人在其中，我嗰個母親亦在其中。我的母亲呢就对我讲啊，儿啊，因为你念地藏王菩萨送我到呢个地方来啊，再同你见面咯，咁样啊，就天上嚟见面，感应而事，起感忙事引呢，所以就送一件袈裟呢嚟报答嗰个和尚，嗰、那个和尚亦不过教佢念地藏王菩萨，啊咁样，佢就发梦梦到呢。地藏王菩萨孭佢个面啊，跑到49层呢个摩尼殿啦，见到自己母亲。话我母亲话：你念地藏王菩萨送我到呢个地方嚟，本来我唔系就天上至嘅。啊，你念地藏菩萨嘅功德咧，啊送我到天上嚟。我而家在天上嚟同你见面咧，我非常欢喜。因此啊，呢个邓善女啊，做一顶袈裟嚟报答呢位出家人。嗱，呢啲嘅就梦中咧，咁样咯，像菩萨嘅神力嘅，就见到忙父忙母啦，以至世界就见至见熟，艰难每日念菩萨名千遍，呢啲嘅就超到父母啊，啊自己又如何咧？做咩都为自己打算啊！啊，我哋自家又为自己打算啊！我哋做人之中啊！一夜咁样嚟做，好多都系为儿女、为家庭，一还都为自己打算啊！我哋将来临命终时，百年地老咧，咁样我哋又带翻啲翻去得嘛？带乜嘢？黄金一啲带唔到，诶、财产又带唔到，衣裳又带唔到，儿女又带唔到，银行呢又催促，亦带唔到，咁样带乜嘢带到？哦，你想带啊？三宝功德可以带到，念多啲地藏王菩萨嘅名号啊，你可以带去。哇，有啲念咁妄境啊，念一千部，念一藏，5048肩就名为一藏，亦可以带走。啊，呢个为自己打算嘛，唔好成日都忙忙碌碌，做嚟做去，做到将来临命终时，哦，得个吉，咩嘢都带唔走，带唔走嗰啲唔系你噶嘛，带得走嗰啲系你噶嘛。所以我哋赶快去念地藏王菩萨名号，啊，一日念一千，或者一日念一万，即系嚟临命终的时候咧，啊，我哋拜拜嚟搵呢个世界啊，将嗰个地藏菩萨名号都功德大罩啦，仲可以见到阎罗王。阎罗王你咩功德？我有念菩萨功德，啊，念几多？念得万万千千啊！啊，念边个菩萨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哦，咁样阎罗王咧就欢喜啦。嗰阵时咧，你唔撑在天上都撑在人间啊。所以有啲嘅虽然系未过去，父母、兄弟、姊妹打算念地藏菩萨名号，还要为自己打算啊。嗱，呢段文咧就讲为自己啊。艰难每日念菩萨之地藏王菩萨啊名号，念一千遍。啊！一千遍，不嚟一千遍咧，唔系一千句，一千遍咧，一千声咧就容易，一千遍就为一片，一片就一个福啊！应该咁样讲：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哦，念咗一口气啊，念咗一片啦啊！再嚟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哦，又念咗两片啦。一人念一片，哇，有一片的功德，一片的功德，念一片都好咧，从南无地藏菩萨一直由大乘念到细乘咧，念咗一片啊，念每日啊念一千片，至千日，哦，千日啊，千日都唔容易啊，千日有三年咧，一年啊360日啊，千日咧。念一千日都要 有念足三年了、哦、念足三年地藏菩萨有什么功德呢、哦、那时候、啊、世人当得菩萨 显所在土地归神，众神维护。如果你念菩萨念咗一千遍啊，每日念一千遍，念咗一千日啦，咁样啊，地藏菩萨显财显显啊，使啊，使呢个土地神，土地嘅鬼，土地嘅神，大力嘅鬼，大力嘅神，众神维护，众神呢，你嘅机场受都会拥护你，帮你众神啊，帮你众神啊，一百岁多啦。嗰啲鬼神都拥护你，终身维护，现晒衣食烹日暗晒，你嗰个衣食唔使有累，啊，丰衣足食还得多，还可以布施，啊，唔系话教你食，还可以有多啲嚟布施，布施别人，呢、这个就日啊，日即系多呀，啊，丰即系足也，衣食丰足啊，日即多可以布施，无知疾苦啊！你念咗三年地藏王菩萨名号啊，以后咧咩病都冇啦，咩病都消除，无知疾苦，乃至王事不入其亡，乃至呢个亡魔之事，头攞打剑啊！嗰啲小孝嚟偷，或者恶人嚟寻仇啊，都唔入你个亡，与你无关系啦。嗱，不入其门，何方及神呢？系咪念地藏王菩萨，免离一切灾难啦？是人不惊得菩萨摩顶受其，系咪念足三年啦？啊，一日念一千遍，念足三年，啊，呢、这个人呢，不但奉以足食，系咪啊？还是不入其门，系咪咧？不惊菩萨摩顶，摩顶。受你当来见佛文法义记啊，即系龙华三昧啊，龙华三昧弥勒菩萨成佛啦、啊，大一会几多人成佛啊？几多人啊受记作佛？你有份啊？菩萨咧就我定受你当来见佛文法受记义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地藏菩萨就大愿，能满一切愿，能满人之愿，所以佢称为大愿。我哋发愿就发好愿，发好愿咧，菩萨满你愿。边个菩萨满你愿呢？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称大愿嘛，佢嗰个愿啊都能满咯，何况你哋啲愿，你哋啲愿呢？肯定是少个愿，菩萨的大愿都难安。咩皮啊？大大愿，地狱未空晒不成佛，那个愿力几大？地狱有空喎、哦，而家地狱都未空，佢希望佢将来空。哎，咁样地狱空，菩萨成佛，众生道真，方正菩萨。众生啊，咩人真、哦？当你众生真嗰阵时咧，佢又系正菩萨。所以地藏菩萨的愿是大愿 我们的愿呢就肯定是比菩萨来比，我们的愿呢小无见大无，我们的愿更是小，希望要生死，这个愿就小了，希望自己成佛，这个愿就小了咯，希望各位父母超圣，这个愿就小了，希望自己啊没烦恼，有智慧，得辩才，能说法啊！这个愿咪少咗咯，希望自己啊无病，奉以足食，这个愿咪少咗。所以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发愿咧，有求地藏菩萨咧嚟加庇，你嘅愿咧必定会成功嘅。嗱、啊，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广大慈心啊，用呢个慈悲心嚟发愿。不是用这个嗔恨心发愿、用慈悲心来发愿，大慈的以乐，我所发的愿呢令人人呢都欢喜，人人都得乐、这个广大慈心，广大慈心呢是救什么？救到一切众生者，众生是苦嘛，有生有苦嘛，众生是众苦嘛，无生都无苦嘛，你想无苦你不要生， 一旦有苦，起心动念都无非是罪，无非是业，无非是苦，则动必有苦，果不离因故啊！所以我哋咧，好多人犯呢生，生一生就有苦喎、哦，有生就有苦嘛，无生啊，知佛菩萨啊，无生啊，正呢个无生法人咧，佢就不落苦海嘛。众生系有生嘅，就入呢个生死嘅苦海，生死系个苦海嚟噶嘛。所以我有发现咧，用呢个慈悲心发现救度一切众生嗰个苦，救众生嘅苦，系嘛？众生嘅苦咧，要双人救嘅，你要发现救众生嘅苦嘛，唔系话救众生之乐嚟，以众生之乐啊，点可以救众生之乐嘅？啊，你救苦就以乐嘛。苦即是道，嗰阵时就管呢个苦，苦啊空噶嘛，苦啊无生噶嘛，苦啊无相噶嘛，苦啊无智噶嘛，苦啊无奈嘛，苦啊无去，嗰阵时就苦就不可得，自己个苦不可得咧，就教众生就离苦，教到一切众生嘅苦，呢、这个就救苦嘅大愿，教到一切众生嘅苦啊！在这个四王晒宴之中啊，属于哪个宴呢？众生无边晒宴道，道咩？道众生嘛，众生咩值得你道啊？道众生的苦嘛，啊众生有咩苦？众生有生呢，生到天上，有天上的苦，五水上现的苦，生到人间，有人间的苦，生老病死苦，生到阿修罗，斗战之苦，生到饿鬼有饥渴的苦，生到畜生有宰割腹中的苦，生到地狱有火血糖的苦，啊这个苦就多了了不得，所以有生有苦，我们有道众生的无生啊，教众生呢啊，正当你的无生法人呢啊，这众生的离苦，所以道一切众生苦，发这个言善男子善女人，佢发